九八八，坚持好音乐、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刘俊。 一张十五年的噩梦，对于男主角阿杰来讲，每晚都是一场噩梦的开始。自从他在十五年前离开他家乡的中学，一个可怕的梦境就一直困扰住他。在这个梦里面，他总是见到一个高大的阴影，一个他认出的同学伟文一直在度追逐住佢，威胁要夺走佢嘅生命。呢个梦境让阿杰日夜无法安宁，令到佢陷入无止境嘅焦虑同埋恐惧之中。但系佢从来都唔认为呢个只系一场普通嘅噩梦，佢觉得系一种可怕嘅预兆。第二章，家乡的回归。一日，阿杰接到是家乡妈妈的电话，他妈妈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，需要人照顾。阿杰已经离开家乡十几年，他毫不犹豫就回去家乡，决心要照顾他妈妈。但是回到家乡之后，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，他的噩梦变得越来越频密，每晚都似一个没办法逃脱的噩梦。每当他经过他曾经就读的中学，他会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冷，一种深深的不安。第三章，恐怖死亡。一个寒冷的晚上，阿杰再一次被那个可怕的噩梦惊醒。这一次他没办法再忍受，决定去那间中学看一看，试图找出梦境的源头。他来到那间中学，发现校园早已经荒废，灯光昏暗，仿佛就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地方。阿杰来到他曾经就读的教室，他几乎没办法相信自己看到的情景。伟文，一个在梦中追逐他的同学，竟然吊死在课室的横梁上面。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，课室地板上面瞓着四具尸体，他们正是他当年的同学。阿杰好害怕，他退后一步，难以置信眼前的景象。他脑海中涌现当年的记忆，这四位同学曾经霸凌伟文，而阿杰看到的这四位同学的死状都非常恐怖。第四章，复仇之力。突然间，伟文的灵魂出现在阿杰的面前，伟文的面上充满怨恨和仇恨。你，人前的罪魁祸首，你离开我，没帮我，令到我没办法得到正义。现在，我要令你尝到恐惧和痛苦。伟文的声音充满威胁。阿杰试图逃离这个可怕的场景，但是他发觉自己没办法动动，他的双脚就好像被钉在地上一样，动都动不到。伟文的灵魂越行越近，阿杰感觉到他的生命 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。第五章，救命的保安。就在阿杰感到绝望之际，有一位保安突然走入教室，他见到阿杰的处境，就即刻冒险救他脱离伟民的威胁。保安不单止将阿杰拉回安全的地方，还用一直戴身上的护身符阻止伟民的迫害。阿杰还因为这样而被吓到晕了。醒翻之后，他们已经离开了校园。阿杰感激保安救了他一命。第六章，复仇的背后。阿杰的情绪慢慢平复，他询问保安究竟当年学校发生过什么事。保安就跟阿杰解释，这四位同学曾经因为伟民的外貌而霸凌伟民，他们不单止经常殴打伟民，还在社交媒体上恶搞和嘲笑伟民。最终伟民因为没办法忍受而选择在教室里面自杀。死后的伟民变成厉鬼，去找曾经霸凌过他的同学报仇。那四位同学都是被伟民引到课室里面惨遭毒手，死得非常恐怖。他们的灵魂被困在这个地方，找不到出口。保安说他守在这里几年，经常都会见到他们出现。阿杰他感到深深的内疚。原本阿杰和伟民是好朋友来的，但阿杰为了不受到其他同学的霸凌而选择远离伟民，还对伟民被个四位同学打视而不见，甚至未毕业就搬离家乡躲避他们。阿杰的决定最终导致伟民的死亡，以及可怕的复仇之灵的诞生。第七章，最终的崩溃。尽管保安救了阿杰脱离伟民的迫害，但他的噩梦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。每一晚阿杰都会发噩梦，翻翻那间可怕的学校，看到同学们的灵魂受困于此，渴望报仇。而每一晚的噩梦导致阿杰的心灵深受折磨，他变得越来越疲累，他根本没办法忍受这种压力。过了一排，阿杰的妈妈因为病而过了身，这个打击令到阿杰陷入极度的绝望，他的心灵崩溃，没办法忍受更多的压力。最终他被送入精神病院。在精神病院的日子里面，阿杰变得痴呆，再都没办法分辨现实和恶梦。我们不应该霸凌任何人，这个故事是一个警示，提醒我们要尊重和关心他人的情感，避免造成不可逆的后果。 酒吧啦，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我是李佳薇。